细雨将我们轻轻的伴你悠悠的踏上烟波，去梦游他乡，似这般梦幻的你说出一片心愿，乍见海上泛过闪闪的浪里烟花，我淡然一生。话今天同行愿相伴，随此盼再生着波浪去，似这般沧桑的你掩饰失意心里面，初中的年没有初中的梦里真真带泪头再吻。愿相伴，随且盼再生。